第十章，高脚杯。题目更新完毕，众人正发愣，屋里突然响起一阵的声音，就像尖锐的指甲划过木板。 谁啊？ 大家被弄得汗毛直立，四下寻找声音来源。这种恐怖的环境里，没人愿意落单。谁也不肯脱离人群去找，只能勾着脖子乱看，直到有人突然崩溃哭叫： 在后面，后面，就在我背后，救命啊！ 哭叫的人是秃头，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去答题墙前凑热闹的人。从头到尾，他都孤零零地待在餐桌旁，活像脖子以下全瘫似的我锁在他选中的座位里。秃头之前被猎人甲吓晕过，现在又被刮划声吓醒了，他涕泪横流，惊慌地叫： 就在我背后，帮帮忙，救我，救救我呀。 可是你背后没有人啊。 余瑶轻声说： 哎呀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 秃头一听这话，哭得更凶了。大家也不太敢靠近，只能拼命冲秃头招手说： 你别瘫着不动啊，你先过来再说，快过来。 我动不了啊，这椅子，这我动不了啊，他拽着我。 秃头慌得语无伦次： 你是说这椅子坐上去就走不了了？ 对，走不了了，他要我死，要我死啊。 众人吓得离餐桌八丈远，游惑却独自朝那边走去。 哥， 余文叫了一声，他本打算拽住游惑不让对方冒险，但想想他哥的表现，再想想他自己那个骚气绝顶的负一分，决定还是跟着游惑。他们绕到秃头身后，终于知道了声音来源。秃头那张椅子背后，木屑扑簌落下，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刮椅子的表皮，露出浅色的心。余文惊呼： 他在写字。 游惑嗯了一声，这位大佬对鬼的耐心比对人好，就那么抱着胳膊等在一旁。屋里的考生们迟疑片刻，匆匆跟过去，缩在游惑身后。 十二，他写的是十二。 纹身男叫道。紧接着，旁边一张椅子也响起了指甲抓挠的声音。游惑朝那边走了两步，一大群人呼啦跟过去。他停住脚步，一大群人又乌泱泱地来了个急刹车。在这一瞬间，游惑怀疑他们考的不是物理，是鬼捉鸡。 指甲抓挠的声音持续了五分钟，餐桌旁的每个座位便多了编号，一到十二一一对应，作用也一目了然。如果找到那套餐具，只要把编号写在答题墙上就行。余文猜测，我跟余瑶姐的答案被圈出来加了分，都是跟折射有关的，那是不是就代表想要找的那套餐具需要用到折射？ 对，应该就是了。 可是折射是什么呀？大家七嘴八舌的应着声。余文被众人的问题问得凝固了，他凝固的样子太好笑了，余瑶没忍住扑哧一声。他总是在哭，脆弱又哀怨，这是他第一次有了哭以外的表情，连他自己也愣了一下。余瑶在原地怔了片刻，忽然走回到人群里，耐着性子给几位老人解释折射的意思。余文从凝固里解冻，一抬头就发现游惑在出神。 哥， 余文悄悄挪到他身边， 他顺着游惑的目光看过去，那边既有凑堆的老人，又有破沙发，沙发上还坐着阴魂不散的三位监考。 你看监考干嘛呀？ 游惑闻言收回目光，居高临下改看他。余文缩回脖子，讪讪地说： 算了算了，随便看，我不问了。 虽然熬过了一次收卷，又赢了6个小时的时间，但没有人觉得宽裕，大家像鉴宝一样盯着桌上的餐具。 这盘子能碰吗？ 纹身男咕哝了一句： 要是拿起来看一眼，会不会算我选了座位？最好还是别碰吧。死！ 老于话没说完，游惑就拿起了一只高脚杯。 是不可能的。 纹身男翻了个天大的白眼儿，众人惊疑不定地盯着游惑，见他好好站着，没被强行摁在椅子上，这才放心，纷纷拿起餐具查看起来。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 毕竟是外甥，老于匆匆过来问游惑： 万一拿杯子也算呢？ 游惑又拿起了第二个杯子。 不会了，我在厨房就拿过一个。 你还挺骄傲。 老于被外甥气出血了，又出于害怕不敢训，只能在游惑看不到的角度干瞪眼。 爸，你让一让。 余文越过老于去够一柄银勺，没看出名堂，又换了一柄银叉。这些乍一看都是最寻常的东西了，盘子白瓷的，连个花纹都没有，银勺银叉也简陋得很。就在他换了一个酱汁盅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他哥根本不碰别的东西。 哥，你怎么只看杯子？ 余文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。 别的没必要。 游惑放下第三个杯子就不再看了，直接离开了餐桌。 哎哥，没必要。 余文愣住，在他愣神的功夫里，纹身男这个急脾气已经看了大半圈了。他烦躁地抱怨： 哎呀，这些破玩意儿什么也没有，藏个鸟的秘密。 另一个人也丧气地说： 这题目越说越玄乎，连个提示也没有，这让人怎么找啊？ 游惑半蹲在猎人甲的尸体边，拿起了一块玻璃碎片翻看。对他而言，题目透露的线索已经不少了。之前在厨房他就耍过猎人甲，发现对方格外在意这些高脚杯，而当猎人甲摔了一个杯子之后，题目就说只剩下12套餐具。那么这就意味着，对于题目而言，一套餐具中实际有效的东西只有那只玻璃高脚杯，所以所谓的秘密一定藏在杯子里。余文盯着答题墙愣了一会儿，突然一拍大腿蹦了起来。 哦，哥，我明白了，其他都是废的，只有杯子是餐具。 众人拿着盘子叉子勺子傻在那里。余文挥着手发动群众： 别看那些了，就看杯子。 余文冲过来，在猎人甲身边急刹车，一屁股坐在地上要表扬： 我是不是挺聪明的？ 游惑敷衍的哼了一声。 不过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，没过片刻，众人又垂头丧气起来。他们看完了每一个杯子，试过喝气，试过捂热，试过摇晃，正过来倒过去看了个遍，也没找到蹊跷。沙发上，922捏着手指关节说： 我有一点急，还有一点饿，全程监考这么熬人的吗？154说： 忍着，早呢，还有36个小时。 922一脸绝望。秦秋支着头，目光越过长桌落在某一角，那里游惑正背对着这边翻砍摔碎的高脚杯，肩胛骨和脊背崩出好看的弧度。秦秋垂着双眸看了很久，忽然说： 你们以前没有见过他？ 一五四一愣， 谁？ 九二二更懵，啊？这个反应就足以说明一切了。秦鸠静了片刻，懒洋洋地说：“没谁，你们要真饿了，就去厨房弄点吃的。”一五四和九二二往厨房看了一眼，木着脸说：“ 一点儿也不饿。” 又过了几秒，九二二搓着手站起来说：“ 我去厨房转一转。” 一五四服了， 那种厨房你也下得去手吗？ 九二二说：“我就看看。”他走开之后，一五四又盯着考生看了一会儿，忽然福至心灵的明白了秦鸠刚刚的问话。他看了油货一眼，又犹豫着看秦鸠，默不作声看了有一分钟吧，秦鸠终于开了金口：“我是死了吗？你这么守灵一样看着我。”一五四欲言又止，秦鸠瞥了他一眼：“有什么话就说。”一五四斟酌了一下说：“ 我只是想说，如果见过的话，那位什么违规干什么的先生应该会认出我们。” 秦鸠的视线又回到了游货身上，片刻后他嗯了一声。一五四说的没错，如果真的见过，不会是现在这种反应，总不至于随便来个人都跟他一样少一段记忆，哪来这么巧的事儿啊。 九二二在厨房转了两圈，最终选择转移阵地。他回到沙发旁，跪在地上开行李箱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只烤架，又拿出一盒切好的牛肉。刚打开盒盖，就听见餐桌旁余文一声惊叫：“ 哎，哥，你别冲动！” 三位监考转头看去，刚好看到油货拿起猎人甲握着的杯底，顺手在桌沿一敲，就听咔嚓一声，杯底又断了一截。九二二手一抖，牛肉泼了一裤腿。他拎着残留的半盒牛肉问一五四：“ 四次违规能把他吸纳成同事吗？我不想再给他当监考了。”